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居民等一些市民社会团体6月8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。参加记者会的有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、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、反对萨德部署大邱庆北对策委员会等团体。